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地产鲜花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地产鲜花，何必在孤单的真话家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忘了吧，昨天感伤，谁也

有多远的距离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